你好，我是龚文学。今天呢，我们来聊聊即时编译技术。前面所讲的编译过程都存在一个明确的编译期，编译成可执行文件以后再执行。这种编译方式呢，叫做提前编译，或者叫 AOT。与之对应的另外一个编译方式啊，是即时编译，也就是 GIT。也就是说，在需要运行某段代码的时候再去编译。其实 Java、JavaScript 等语言都是通过即时编译来提高性能的。那么问题来了，什么时候用 AOT， 什么时候用 GIT 呢？另外，在讲运行其原理时，我提到程序编译后会生成二进制的可执行文件，加载到内存以后，目标代码会放在代码区，然后开始执行。那么即时编译时对应的过程是什么？目标代码会存放在哪里呢？最后，在什么情况下我们可以利用即时编译技术获得运行时的优化效果，又该如何实现呢？本节课我会带你掌握即时编译技术的特点和它的实现机理，并通过一个实际的案例探讨如何充分利用即时编译技术让系统获得更好的优化。这样一来，你对即时编译技术的理解会更透彻，也会更清楚怎样利用即时编译技术来优化自己的软件。首先来了解一下即时编译的特点和原理。根据计算机程序运行的机制，我们把不需要编译成机器码的执行方式叫做解释执行。解释执行通常都会基于虚拟机来实现，比如基于站的虚拟机和基于寄存器的虚拟机。与解释执行对应的是编译成目标代码直接在 CPU 上运行。而根据编译时机的不同，又分为 AOT 和 GIT。 那么 GIT 的特点和使用场景是什么呢？一般来说啊，一个稍微大一点的程序静态编译一次花费的时间很长，而这个等待时间是很煎熬的。如果采用 GIT 技术，你的程序就可以像解释执行的程序一样马上运行，得到反馈结果。其次， GIT 能保证代码的可一致性。在某些场景下，我们没法提前知道程序运行的目标机器，所以也就没有办法提前编译。 Java 语言先编译成自己码，到了具体运行的平台上再即时编译成目标代码来运行。这种机制使 Java 程序具有很好的可一致性。再比如，很多程序会用到 GPU 功能来加速图像的渲染，针对不同的 GPU 需要编译成不同的目标代码，这里也会用到即时编译功能。最后啊， GIT 是编译成机器码的，在这个过程中可以进行深度的优化，因此程序的性能要比解释执行高很多。这样看来啊， GIT 非常有优势。而从实际应用来看，原来一些解释执行的语言后来也都采用了 GIT 技术来优化其运行机制，在保留即时运行可移植的优点的同时啊，又提升了运行效率。 JavaScript 就是其中的典型的代表。基于谷歌推出的 V8 开源项目， JavaScript 的性能获得了极大的提升，使得基于 Web 的前端应用的体验越来越好，这其中就有 GIT 的功劳。而且据我了解， R 语言也加入了 GIT 功能，从而提升了性能。 Python 的数据计算模块 NumBa 也采用了 GIT。 在了解 GIT 的特点和使用场景之后，你也有必要对 GIT 和 AOT 在技术上的不同之处有所了解，以便掌握 GIT 的技术原理。即时编译的时候啊，首先要把程序编译成二进制目标文件，再列接形成可执行文件，然后加载到内存中运行。GIT 也需要编译成二进制的目标代码，但是目标代码的加载和链接过程就不太一样了。首先说说目标代码的加载。在静态编译的情况下，应用程序会被操作系统加载，目标代码被放到了代码区。从安全角度出发，操作系统给每个内存区域设置了不同的权限，代码区具备可执行权限，所以我们才能运行程序。在 GIT 的情况下，我们需要为这种动态生成的目标代码申请内存，并给内存设置可执行权限。我写个实际的 C 语言程序，让你直观的理解一下这个过程。我们在一个数组里存一段小小的机器码，只有9个字节。这段代码的功能相当于一个 C 语言函数的功能，也就是把输入的参数加上2并返回。你可能问了，你怎么知道这个函数对应的机器码是这9个字节呢？这不难，你把 foo.c 编译成目标文件，然后查看里面的机器码就行了。 obj-dump 命令能够反编译一个目标文件，并把机器码和对应的汇编码都显示出来。 另外用 hexdump 负点 o 命令显示这个二进式文件的内容也能找到这九个字节，也就是图中橙色框中的内容。这里多说一句，如果你喜欢深入钻研的话，那么我建议你研究一下如何从汇编代码生成机器码，比如第一行汇编指令 pushq rbp 为什么对应的机器码只有一个字节，如果指令一个字节，操作数一个字节，应该两个字节才对呀。其实你阅读 INT 的手册以后就会知道这个机器码为什么这么设计，因为它要尽量节省空间，所以实际上很多指令和操作码会被压缩进一个字节中去表示。在32讲中研究机器码的设计时，你应该也发现了这个规律。这些设计思路都是相通的，如果你要设计自己的字节码也可以借鉴这些思想。说回我们的话题，既然已经有了机器码，那我们接着再做下面几步。首先用 mmap 申请九个字节的一块内存，用这个函数而不是 malloc 函数的好处是可以指定内存的权限，我们先让它的权限是可读可写的。接着用 memcp 函数把刚才那九个字节的数组拷贝到所申请的内存块中，然后用 mprotect 函数把内存的权限修改为可读和可执行，再接着用一个 int 括号星括号 int 型的函数指针指向这块内存的起始地址，也就是说该函数有一个 int 型参数，返回值也是 int。 最后通过这个函数指针调用这段机器码，比如 fun1， 你打印它的值看看是否符合预期。完整的代码链接 git.cpp 我也放在了文稿中了。借这个例子你可能会知道通过内存溢出来攻击计算机是怎么回事了，因为只要一块内存是可执行的，你又通过程序写了一些代码进去就可以攻击系统，是不是有点黑客的感觉？所以在 git.cpp 里我们其实很小心的把内存地址的写权限去掉了。如果你愿意深究，我建议你再看一眼 obgdump 打印的汇编码，你会发现其中开头为0、1和7的三行是没有用的。根据你之前学过的汇编知识，你应该知道这三行其实是保存站址帧设置新的站址帧的，但这个例子中都是用计算器来操作的，没有用到站，所以这三行代码对应的机器码可以省掉，最后只用四个字节码的机器码也能完成同样的功能。现在你应该清楚了动态生成的代码是如何加载到内存然后执行了吧。不过刚刚这个函数比较简单，只做了一点算术计算，通常情况下你的程序会比较复杂，往往在一个函数里要调用另外一个函数，比如需要在父函数里调用 bar 函数，这个 bar 函数可能是你自己写的，也可能是一个库函数，执行的时候需要能从父函数跳转到 bar 函数的地址，执行完毕以后再跳转回来。那么你要如何确定 bar 函数的地址呢？这就涉及到目标代码的链接问题了。原来啊，编译器生成的二进制对象都是可重定位的，在静态编译的时候链接程序最重要的工作就是重定位各个符号的地址，包括全局变量、常量的地址和函数的地址，这样你就可以访问这些变量或者跳转到函数的入口。 GIT 没有静态链接的过程，但是也可以运用同样的思路解决地址解析的问题。你编写的程序里的所有全局变量和函数都会被放到一个符号表里，在符号表里记录下它们的地址，这样引用它们的函数就知道正确的地址了。更进一步，你写的函数不仅可以引用你自己编写的程序中的对象，还可以访问共享库中的对象，比如很多程序都会共享 libc 库中的标准功能，这个库的源代码超过了几百万行，像打印输出这样的基础功能都可以用这个库来实现。这时候你可以用到动态链接技术，动态链接技术运用的很普遍，它是在应用程序加载的时候来做地址的重定位。动态链接通常会用到位置无关代码的技术，使动态库映射进每个应用程序的空间时其地址看上去都不同，这样一来可以让动态库被很多应用程序共享，从而节省内存空间，而且可以提升安全性，因为固定的地址有利于恶意的程序去攻击共享库中的代码，从而危及整个系统。到目前为止你已经了解了 GIT 的 两个关键技术，一个是让代码动态加载和执行，另一个是访问自己写的程序和共享库中的对象。它们是 JIT 的核心，至于代码优化和目标代码生成与静态编译是一样的。了解这些内容之后，你应该更加了解 Java、JavaScript 等语言即时编译运行的过程了吧。当然 LLVM 对即时编译提供了很好的支持，它大致的机制是这样的，我们编写的任何模块都以内存 IR 的形式存在， LLVM 会把模块中的符号都统一保存到符号表里去，当程序要调用模块的方法时，这个模块就会被即时编译形成可从定位的目标对象，并被调用执行。动态列接库中的方法如 printf 也能够被从定位并调用。在第一次编译时，你可以让 LLVM 仅运行少量的优化算法，这样编译速度比较快，马上就可以运行。而对于被多次调用的函数，你可以让 LLVM 执行更多的优化算法，生成更优化版本的目标代码，而运行时所收集的某些信息可以作为某些优化算法的输入，像 Java 和 JavaScript 都带有这种多次生成目标代码的功能。待你了解 JIT 的原理之后，接下来我再通过一个案例让你对 JIT 的作用有更加直观的认识。著名的开源数据库软件 PostgreSQL 你可能听说过，它的历史比 MySQL 久，功能也比 MySQL 多一些。在最近的版本中，它添加了基于 LLVM 的即时编译功能，性能大大提高。看一下文稿中的 SQL 语句： Select count_sin from table name where x 加 y 大于100。这个语句的意思是，针对某个表，统计一下字段 x 和 y 的和大于100的记录有多少条。这个 SQL 在运行时需要便利所有的行，并针对每一行计算 x 加 y 大于100这个表达式的值。如果有1000万行，这个表达式就要被执行1000万次。PostgreSQL 的团队发现，直接基于 EST 或者某种 IR 解释执行这个表达式的话，所用的时间占到了处理一行记录所需时间的 56%。而基于 LLVM 实现 JIT 以后，所用的时间只占到 6%， 也就是说性能整整提高了一倍。在这里啊，我联系31讲内存计算的内容带你拓展一下。上面的需求啊，是典型的基于列进行汇总计算的需求。如果对代码进行向量化的处理，再保证数据的局部性，针对这个需求啊，性能还可以提升很多倍。再说回来，除了针对表达式的计算进行优化， PostgreSQL 的团队还利用 LLVM 的 JIT 功能实现了其他的优化，比如编译 SQL 执行计划的时间缩短了 5.5 倍，创建B数索引的时间降低了 5% 到 19%。 那么32讲中我提到，将一个规则引擎编译成字节码，这样在处理大量的数据的时候可以提高性能，这是因为 GVM 也会针对字节码做即时编译，道理是一样的。对现代编程语言来说，编译期和运行期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了，解释型语言和编译型语言的区别也越来越模糊了。即时编译技术可以生成最满足你需要的目标代码。那么通过今天的内容，我强调这样几点。第一，为了实现 JIT 功能，你可以动态生成内存，加载目标代码到内存，并赋予内存可执行的权限。在这个过程中，你要注意安全因素，比如向内存写完代码以后要取消写权限。第二，可从定位的目标代码加上动态列接技术，让 JIT 产生的代码可以互相调用，以及调用共享库的功能。第三， JIT 技术可以让数据库这类基础软件获得性能上的提升，如果你有志参与研发这类软件，掌握 JIT 技术会给你加分很多。文末我给你留了一道思考题，想一想你参与开发的软件，特别是支持 DSL 的软件，是否可以用 JIT 技术来提高性能呢？欢迎在留言区分享你的观点。最后感谢你的阅读，如果这篇文章让你有所收获，也欢迎你将它分享给